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相当温暖，气温介乎21至27度。听晚沿岸有薄雾，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风势颇大，显著转凉。星期六至星期日朝早有雨，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4度左右。星期日日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干燥。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到12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23公里；和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19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3级，能见到12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嘅交通暂时系正常。咁而红隧九龙去港岛方向嘅交通咧都系暂时畅顺。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少少。晚间嘅工程方面咧，同大家预告一下，喺香港仔大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嘅10点起，直至到听日清晨6点，香港仔大道去黄竹坑方向，介乎海辉大厦至到业余大厦一段嘅慢线系将会封闭。咁另外，青沙公路因为有道路工程，由深夜嘅1点去到清晨5点半。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尖山隧道出口一段部分行车线系将会封闭，揸车嘅朋友到时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环保署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每个人都总有需要呢句安慰嘅时候。 抱紧姿势，拖着手，看雨水在雨季之外握着手，别去，原来是在留低。 情绪 ，Regina 拎起吉他，尝试用音乐安抚自己。当时佢已经哼咗 "Wish you were OK" 呢几个字噶啦。后来揾填词人嘅时候咧，就同对方讲希望保留。 Wish you were OK。 祝 曲 Regine 之填词 Oscar， 编曲监就系 Lowa。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Regine 之 Wish You Were OK。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翠屏南村翠杏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另外，沙田新翠村新杰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我哋喺2015年相遇。 梁礼勤，我发明咗一部变声机，不如试俾你听啊！ 好啊！ 哈利波特麦教授， 妙丽拎起你支魔法棒，向前行三步。 麦太， 你要 A 餐定 B 餐？ 恶女人， 刘伟恒，你玩够未啊？ 一把陪住大家成长嘅声音，下星期同你一齐重温。 手下留情， 有我谢月美， 怀念咪姐谢月美。 下个星期咧就有阿 May 姐嘅 访 问嘅 重 温啦，系啦。咁啊，今日星期三，咦，我出现翻佢哋真 系，系哎呀，哇，你出现翻， 系喂， 阿老婆 咁你点啊？断线啦， 阿老婆唔妥你啊，听唔听到？ 俾次机会我，俾次机会我， 系嘛？喂，你嗰边几点啊？而家 就咪啊，五点几啦？ 五点几几多度啊？而家 十一度啊？ 阵间再问， 系啊， 一阵再问，睇下有冇变。喂，头先咧，我哋即系因为通常咧，讲少少本节目嘅运作先啦，即系喺呢度咧 就完全冇 planning 啦，同埋冇 planning 啦。 系啦，同大家打个招呼啦，各位亲爱嘅听众，呢度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26，我哋系手下留情啦。咁咧就因为通常咧，我哋就打咗电话俾老可之后咧，老可咧就会 hold 一阵间先。 系。 咁跟住咧就到我哋节目咧开始嘅时候咧，老可先至我哋会堂而皇之推佢出嚟噶嘛。咁通常咧，我哋嘅即系tag 嘅同事咧，即系今日系发哥啦。咁咧，佢哋 发哥你好，发哥 系啊，诶、哎，发哥，诶、哎，发哥， 请请啊， 请请啊，成样啊，叫你系啦。咁跟住咧，佢哋咧通常有个习惯系咩咧，都会 Q 住阿何亨条声嘅，因为咧要肯定阿何亨冇收线。如果万一何亨真系收咗线，喺个过程当中突然间断线咧，咁我哋嘅 tag 嘅同事就会通知翻我哋，喂，断咗，你快啲打翻俾佢咁样啦。咁就 系 希望咧，就系每一个单位都令到个节目咧就顺利咁样。运作，但系头先我哋听到啲嘢 咩事？ 我同阿发哥听到何亨咳啊，跟住、 哎、 跟住 即刻戴翻口罩你系咪？ 跟住阿何亨，阿何亨第一唔系阿发哥第一时间就话：哇，唔系中咗啊嘛咁样。 哦，唔系啲职业，应该开麦前嘅一个大家啲行家嘅惯性嚟嘅，叫清喉咙， 清喉咙系啦， 听一听系啦，系啦，系啦。 所以咧，即系 hold 住电话嗰啲人，千祈唔好乱讲嘢，好危险嘅。 咦、哎，我唔系、哦，我头先除咗清喉咙，做一样嘢添。 系咩咧？ 响嘅喎， 咩叫响啊？ 哦，嗰啲拨下拨下嗰啲系嘛？ 系啊，因为啱啱起身咧，就头先饮杯咖啡，食咗件简单嘅嘢， 关事嘅咩？唔系关事嘅咩？饮咖啡？ 哦，因为 你肠胃开始喐啊嘛， 肠胃喐啊嘛， 系同埋咧嗱，即系大家 都 confirm 啊， 我哋一阵间就会摆。sorry 啊， 哇，好多英文啊， 都系会嘅。你一话我即刻想戴翻个口罩啫，即刻 闻 到味啊， 好似听众都闻到味啊。 系啦，咁讲咧，其实而家我见到阿何生嗰个样貌啦，因为我哋而家即系我哋开始教下啲高科技， 系啊，劲啊，我哋 咁我觉得 今时唔同往日啊，难啊， 系嘅高科技，潮流嘅尖端， 系啊。系啊，潮多一个点啊！ 咁啊，我见到阿何生咧，佢而家仲系，嗱，譬如我哋而家讲电话咧，即系譬如可能系蓝牙耳机啊，或者系攞住个智能手机，但系阿何生仲系楞住条线咧，我觉得好 lay back 嘅呢件事，即系 哦系， 令人有啲怀念嘅，因为咧嗱，我唔知啦，你屋企系咪仲有嗰啲有线电话噶？ 有噶， 咪先，你系楞条线定系室内无线电话？ 唔系啊，有条线噶。 哦，即系你系类似阿老可而家 即系总之揸住个电话，然之后有条卷嗰啲， 系啊，嗰条线 系啊，猪肠线咁。 即系呢啲线咧。而家都唔即系呢类电话，其实都唔系话十分普及噶啦。当然，我相信家家户户都仲可能有一个玩具喺度嘅。咁但系而家大家已经越嚟越少用，譬如你喺屋企，譬如已经可能多啲会用啲室内嘅无线电话，或者连咧。cut 鬼埋添啦，屋企啲冇电话啦， 咁啊， 咁啊，跟住就首先电话啊讲少咗好多啦，咁然后大家咧，咦啊老可，咦有嗰啲 call 台嗰啲添， 系啊老可劲啊， 唔係因為我其實本身買咗呢一個嘅器材咧，就係諗住都試下做直播嘅時候，我用呢、這、一個，因為呢一個就係免提式啊，係 一個 headset 咁樣，係啦， 跟住個麥，即係而家大家 富人街嗰啲啊，嗱埋睇埋嚟緊啊，嗱呢一隻耳機鑊咧，就嗰啲， 又或者係阿學友開演唱會嘅時候都會用呢一類型嘅， 爭好遠喎兩件事。 我想話嘉琪佢哋唔係打 online game 嘅時候咧，有好多 係喎係喎，係 都係用呢一隻嘅，即係一個。 仲有，我個 work from home 都係用呢只嘅，我想講 係嘛？ 係啊， 係啦，係啦。是啦但由於因為我同阿柳仔試過，我啱買翻嚟嘅時候測試，我話柳仔戴住呢一個麥點樣？咁我哋因為要追求完美啦，咁又柳仔話：喂，萌啲喎，呢一個即係用呢一個 headset 萌啲喎。咁我就所以我做直播嘅時候冇用咯。 哦， 其實呢個幾好㗎，即係你戴住咧。 幾錢啊？我想問一下。 哦，呢個唔貴喎，即係有平有貴啦。我呢一個係。在阿信河嗰度买嘅 咩话？ 系咪阿信啊？ 哦，森林系啦，系 阿信 嗰度，好似几蚊美金嘅啫， 系咪啊？ 几蚊美金？几蚊美金？ 哦，系咪啊？ 即系几廿蚊港纸咁样 ，OK 喎， 系 OK 噶 ，OK。 我翻嚟想拔下咧，嗱，即系除咗啲高科技之外咧，咁呢个礼拜咧，嗰啲城中热话就梗系讲紧阿 Will Smith 咧，即系 我晏昼都有讲。 车一巴呢单嘢，我想问下嗱，第一样嘢就系咩咧？ 你哋嗰度有冇興起車巴？ 第一，你哋嗰邊嗱，我香港係查得好勁噶嘛，你知啦，所有個社交媒體都係 cap 咗嗰張相啊，同埋將呢件事。阿老可嗰邊係如何咧嚇？ 我暫時講就唔係太過熱切嘅啫。 即係 討論啦，咁即係譬如啲新聞嘅一啲網站咧，都佢有出相關嘅新聞嘅。咁但係呢一邊嘅即係網絡上面嘅抽水文化咧，都同香港差唔多嘅，即係好多 即係 Twitter 嗰啲 改圖啊，跟住有好多唔同嘅題目出現咗啊，即係做咗啲圖啦，咁啊即係整咗啲設計對白啦。咁但係最勁嘅一樣嘢係咩咧？我今日喺網上見到佢有一個玩具，即係製造啲加工仔玩具。那個製造商咧，係已經出咗， 咁 快 兩位主角係啊， 係啊， 起勢嗰即係起手嗰下， 好似貴嘅喎，個玩具都唔係平嘅喎，我記得。 係啊，但係問題就係快啊嘛，你諗下， 啱 嗰件事發生到 都係兩日， 畫個圖跟住出。產埋即係包裝完，跟住喺市面上面已經出到。 喂，咁即係話係 made in USA 噶咯？ 好難講， 唔係喎，你而家啲物流邊度？ 咁 未咁快啊嘛！ 即係佢設置咗一樣產品，我懷疑佢可能都未有件實貨，佢已經賣緊㗎啦嘛。 冇錯，即係起手啊！起手，大家仲討論緊個究竟佢哋係揾個 真定假 大髀嗰下真定假嘅時候已經整咗。 係 啊 ，Will Smith 行上去之前，可能已經預咗應該有啲嘢係嘛？ 嗱，點解我會咁問老何咧？因為咧，嗱，我哋即係成日有個錯覺嘅，譬如發生喺或者應該咁講啦，當我哋喺另一個地方聽到另一個地方嘅新聞。嘅時候，我哋以為嗰件事好勁嘅。譬如舉個例啊，我早一排我嗰啲阿媽打俾我嚟，喂，香港咧係咪 啱搶緊嘢？搶緊嘢， 即係啱啱即係嗰陣時，咪有好多即係唔同嘅消息，就話可能會點，大家搶糧食嘅。咁當呢啲事情咧去到外國嘅時候，佢哋就會覺得哇，弊啦，香港而家已經 好大單啦。 咁阿媽就好擔心啊，就打電話俾我嗱。同樣嘅就我哋覺得喂，嗰單嘢發生喺阿老河附近噶嘛，係咪先？咁啊，以為咧就應該嗱，因為香港已經查得好勁啦，同埋就每個人都好似講緊呢單嘢咁樣啦。但其實頭先阿老河講話勁唔勁啊？你嗰邊？ 唔勁啊！嗱，我再測試到嗰個温度係啲咩咧？我呢一邊喺個社交平台個圈 social media 嗰度咧， 係 基本上係好似得兩三個朋友。即係打咗啲 data 或者係 cap 咗個圖 forward 嘅啫，其他嗰啲咧係零反應啊！ 哦， 即係喺 social media 係冇乜反應，係反而香港嘅朋友好多咯。 哦，反而我哋講啊嘛， 反而係其實個温度，如果你話計翻喺加拿大、美國嘅其他地方啦，其實香港嘅朋友最熱烈啲反應， 反而係 即係譬如香港， 可能因為冇得睇啊個頒獎禮。 唔係一嚟，同埋我覺得咧，可能係一啲 juicy 嘢就比較上吸引香港人。嗱，譬如啊，即係我唔知道，譬如美國會唔會係某一啲主題嘅嘢？其實其他地方嘅人可能冇乜興趣嘅，但係美國人本身自己嗰個流傳就好廣泛啊，即係總會有呢啲噶嘛。 我諗有一樣嘢嘅，我唔知阿老海喺度住咗咁耐，有冇一個感覺啊？其實咧。 嗰边嘅世界咧系有少少，唔系应该咁讲，香港系一个特别密集嘅地方嚟嘅，即系求其一件小事。即系讲错一句嘢， 搞大佢啦！咁 听日就系啦，即 系一爆屎渠就全地球都知，全香港都知嘅。 仲要因为爆屎渠而牵涉到好多其他 的周 边 嘅嘢，冇错啦。咁但系咧，其实咧，我即系几十年之前喺阿老河嗰度附近住过啦，我发现咧。其实是真的我怀疑要去到核弹级的事件呢先至会觉得是、哇隔离屋都有人讲緊呢单嘢。或者是譬如举个例可能有一队波啱啱呢个浮赢咗咁成个浮好开心囉、全部人都好醉嘅。但呢我自己呢就冇乜当然911咁我当然梗係全世界都讨论啦。咁但呢而家我印象当中我冇乜记得单嘢呢係觉得哇今日返到学校又讲緊。揸车收音机又讲紧，去啡粉又讲紧，极少噶。阿老可唔知有冇呢个感受？ 系完全有呢个感受，完全有呢个感受。咁啊，队长都头先问过，喂，我嗰边有啲咩讲？但有一个共同话题咧，系关于咧嗰个气候嘅事噶。即系咧，其实喺日本嘅朋友啦，加拿大啦，美国啦嘅朋友咧，喺一个星期啊，就纷纷啊。就是咧，佢鋪一啲咧喺佢生活嘅地方咧，嗰啲嘅櫻花。 哦，因為而家櫻花季節啊嘛。 係啊， 係喎，係喎。 好多櫻花相，好多大種要。 我都戴粉紅色嘅口罩添啊，櫻花季節啊嘛。 哎呀！ 喂，真係口罩。 哎呀！ 喂，咁應下節啦，大佬，冇得去都係可以咁樣係嘛？ 係。 自己自我感覺良好啊嘛，係繼續嚇。 唔係，但係幾壯觀嘅，我覺得。 好靚嘅係。 即係同埋即係講緊，譬如香港啲朋友都有啲 share 咗出嚟啦。咁但係就唔係一個群嚟嘅，即係唔係一個類似一個長廊，譬如一個街道嗰度咧，就兩邊已經全部都係櫻花。咁、通常可能都會有一兩棵啊咁樣嗰啲啦。咁但係 D 邊咧，哇！真係嗰個燦爛，即係嗰啲花春天哇開嘅時候咧，而家側邊咧直情係因為啲顏色太過鮮豔啊，同埋太盛開啊，即係我人生咧，雖然我喺香港行山都行得多啦，我係都好少會發生呢一個感覺，就係啲咩咧？哇，好靚啊啲花，係會停低個腳步咧望一望，哇啲色哇靚到啊，真定假噶？係啊，咁所以可能係呢個季節同埋身邊一齊發生嘅時候咧，就發覺咧。我近啲一個星期，如果我感受就係最多係啲花開得好靚， 即係啊，即係唔同啊，世界真係唔同。即係河山嗰個世界咧，樹葉同花， 同啲植物啊， 即係我哋何曾啊？ 佢好浪漫啊！ 係啦，即係我哋啊，即係咁喺呢個世界度仲喺度掙扎求存嘅時候，我哋啊去擁嗰啲世俗嘅題目，係啊，觀賞人哋冚一巴。 系啦， 但系老可咧， 之前我哋就不停去抢啲纸巾。 系啦，阿老可想法啊，睇下啲潮涨潮退， 但 真系唔同。 嗱，即系讲翻句公道说话，其实香港人咧都会想花， 静咗都得。 香港人都会想花嘅，不过去到某一个年纪就好似阿何亨咁，即系譬如我以前我老豆咧，佢都有噶。佢都有種花，成日都睇住啲花。 佢用到，佢、用到阿陳伯嗰個年紀去同你 compare 啊，老婆，你真 係聽唔聽得出啊？ 聽得出，聽得出啊！呢條四一五二線真係。 唔係啊，但係咧，我而家即係如果咁講嘅話咧，其實好多事都關香港人事噶嘛。即係 even 你話譬如櫻花咁樣，其實都可以關香港人事嘅，只不過係你係將佢變成煲到有幾大咁解啫嘛。 花旗啊嘛，花旗啊嘛。 係啦，嗱，所以咧， 花旗真係花旗。 係咪即係話可以理解成係？香港人是特別八卦，乜鬼嘢都關我哋事咧？ 唔係，我諗係大家可能要比較要啲 juicy 嘢啦，即係你知而家幾悶噶啦，又出唔到街， 都話低氣壓， 又冇飯食啊嘛，咪咁就有啲 juicy 嘢，咪大家咪去起哄咯。 其實就算以前都係，香港係一個資訊流通非常流通嘅地方啊，唔好意思啊，因為咧，譬如頭先講阿老可嗰個 case 咧，我想講，我以前喺日本咧，我基本上冇乜方法可以知道其他地方嘅嘢嘅，我想講，因為日本係好自己嘅，而家可能會再 open 多少少都唔定啦。但係咧，以往佢哋不嬲都好自己嘅，即係譬如啊，我最記得同香港有關嘅新聞係咩？我喺即係當年啊，喺日本嘅時候，就係話說有一次，唔知點樣咧，就好大雨，然之後就搞到 唔記得咗邊個地方山泥傾瀉。 香港，係 嗰、那個畫面啊，好記得，好似係山邊啊，港島區定係唔知邊度啦。總之咧，嗰、那個畫面咧係閃咗一下嘅咋，其實都只不過係幾秒鐘嘅咋、哦嗯，就係咧嗰條路咧就俾山泥咁樣， 哦、 即係打斜咁啊，拱冧咗啦。然之後嗰條路爛咗啦，就前面即係爛嘅嗰個位咧裂開個裂口位咧。最左手邊咧就係架唔知小巴定係乜嘢，最右手邊咧就係架的士，即係話嗰兩架的士即係嗰兩架真係好好彩， 就嗰撇 係啊嗰撇山泥湧落嚟嘅時候就砸唔到佢哋，係即係因為咁大件事，一個咁樣嘅叫自然災害，日本先會報少少，就冇啦。甚至乎譬如話你睇嗰啲咩運動會嗰啲亞運、奧運啊咁樣嗰啲咧，其實都唔關其他人事㗎。即係我想睇到香港隊，你唔使旨意啦，你淨係睇日本㗎咋咁樣咯。 係，老海都係㗎。你嗰邊如果你唔係專登去留意香港嘅新聞嘅話，其實你唔會喺嗰邊當地嘅電視台講香港嘅嘢㗎嘛？係咪咁講？ 係咯，當地嗰啲唔會㗎嘛，係啊。 唔會，瀟灑哥會，我唔會。 所以香港人。香港是一个很得意的地方，你真的可以接触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 由于老海现在是开始迈向了一个上花的年纪，所以我送这首歌给你听。 好啊，我见到你全歌。 老海你可以 一起跳啊， 一路上花一阵跳回这个。 大妈舞啊。 老海跳紧了真的。 难的是啊。的花瓣很快就落下，嘴巴对我很牵挂，你就算问我吧，就让它想回家。 听过呢一首歌咯， 系啊， 阿老继续跳啦！ 我一阵间做完咗直播，晏少少，我孭住部电话，跟住听住呢首歌， 喺嗰啲櫻花側邊跳翻一拍先。 你係個字係字好啊！ 冇啦， 我哋滿心期待㗎。 你身為香港嘅橋包，你唔好喺度丟我哋架。 唔係，咁如果佢跳得似一個大媽嘅，都係一件事嚟嘅。 將香港嘅本土文化發揚光大啊！ 梗係啦，梗 係啦。係好啦，咁啊一陣間翻嚟咧，就有阿岑嘉琪咧 last 一集嘅訪問啦。咁啊，琴日咧就講到咧，即係佢開始即係比較多嘅演出啦。咁今日咧就集中咧就探討下呢個世代嘅明星究竟佢嘅心態點樣樣啦，要做啲乜嘢去維持佢呢一個藝人嘅生活咧？咁一陣間咧都會有即係由阿嘉琪嘅角度去講下。 咁、我哋一定要學嘢啦， 要學嘢學多好多嘢嘅。咁啊，跟住九點鐘過後有阿老可嘅朋友係嘛？ 夏威 B B 嘅 B B 啊 ，Maggie 姐 係啊。咁啊，今日仲有嘢講喎係嘛？ 冇错啊，冇错啊，系啊，分享一下。 你好啊，你好啊， 系你好。 喂，老可， 分享咩？ 我明嘅，老可，阿老可唔知道啲时间啊，系啊，喂，得啦，一阵间翻嚟再分享啦 吓。好， 最后翻嚟有岑嘉琪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98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数字回落至7000宗以下，当中有5宗是输入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话，现时整体感染数字稍为下降。根據兩間大學的預測，社區可能已經有大量人受到感染，呼籲未受感染的市民盡快接種新冠疫苗。中心又說，已經出現個案的院舍之中有100多宗新發病個案，雖然情況有改善，但是不是完全受控。連同滯後數據，再多135宗死亡個案，大部分是65歲以上長者。呢一波疫情累計7493人離世，病死率0.66%。截至今個月27日嘅過去一星期，衛生署接獲一宗曾經喺離世之前14日內接種新冠疫苗嘅死亡報告，係一名61歲男子，冇臨床證據顯示個案由疫苗引起。同期，衛生署接獲40宗涉及曾經接種疫苗人士的異常事件報告，包括一名13歲青少年，他接種復必泰疫苗之後一日之內出現胸痛，情況穩定。截至今個月27日，本港市民合共接種超過1490萬劑新冠疫苗，已經接種最少一劑的市民大約650萬名。衛生署共接獲7251宗異常事件報告，佔疫苗接種總劑量0.05%。涉及接種人士的死亡個案包括87宗涉及曾經在離世之前14日內接種疫苗，佔接種總劑量0.0006%。沒有死亡個案顯示與接種疫苗有關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承認，近月本港人才流失，機構和企業高層管理人員離開，可能是不爭事實。林鄭月娥在抗疫記者會說，香港4月起放寬9個國家的禁飛令，強調只是理順措施，香港仍然堅持外防輸入，不會躺平不做事。雖然嚴格的外防輸入會影響外資信心，但是相信外資看得到香港的優勢仍然是找到錢的地方。被問到與內地和海外的通關時間表，他說希望同時與海內外恢復人員往來，但是通關的先後次序難以說明，相信要逐步進行並視乎實際情況。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外长库雷希会谈，双方就乌克兰等的问题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王毅说，中巴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样，坚持对话谈判、恢复和平的大方向。当前形势之下，尤其要警惕乌克兰危机外溢的负面影响。 他们不能够允许冷战思维在亚洲地区回潮，不能够允许阵营对抗在亚洲地区重演，不能够允许本地区的中小国家沦为大国博弈的工具甚至牺牲品。傅雷希说，巴方和伊斯兰合作组织对危机外溢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多重挑战深感忧虑，主张尊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巴基斯坦作为伊斯兰合作组织主席国，愿意同中方一起采取共同立场，发出一致声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相当温暖，气温介乎21至27度。听晚沿岸有薄雾，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风势颇大，显著转凉。星期六至星期日朝早有雨，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4度左右。星期日日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干燥。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见到政府施行上门打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我们希望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让我们有心的医护组织机构和团队一起群策群力，主动接触仍然未打针属于高风险的70岁以上的老人家或者是残疾人士，做到一个都不漏。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晚上时间8点36分，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翠屏南村翠杏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另外，沙田新翠村新杰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翻到屋企，开出嘢吸下。 佢产量多多，堪称新世代最多戏拍嘅演员。 想跳一跳。 他出名勤力，无论咩角色几多戏份，他都落力演出。手下留情，请你可能是最年轻的嘉宾。有请岑嘉琪。 一样嘢就系以前个年代唔会有嘅，就喺网上世界真系有收入噶嘛。 系， 譬如举个例啦，就系一个我哋都好少，因为我同梁一勤好少做嘅就叫 KOL。 系， 咁啊，嘉琪都算系 KOL 嘅一份子。好啦，嗱，我哋就好想即系纯粹用一个， 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你要搵钱？ 即系 佢想包装唔系掩饰， 系咪真系搵到钱噶？即系唔好话搵钱啦，即系有一个。 你问我，如果有收入或者几多都少少都好，你会觉得哎呀？我成功咗啊！即系我觉得我哋系追求呢一样嘢。 因为咧，我都觉得好神奇嘅就系而家个世代真系唔同咗。 嗯， 即系以前我都唔知道原来经营呢一个平台系会帮你搵到收入嘅。 嗯， 后屘发觉原来真系有时你问我，我觉得最能够令你经营得好咧，其实都系回归翻都系你嘅作品。 系， 即系你一定要做好你每一个作品。即系你唔能够乱咁话啊！我好多人 follow 啊，我点样影靓相啊，去呃人啊， 嗯、 即系你呃到一时，呃唔到一世咯、 嗯。 但系你只要做好你每一个作品，啲人会睇到我嘅 fans 都系因为真系做好每一个作品去累积翻嚟。 嗯， 即系不论系可能有啲人系睇完5.5部，有啲系因为睇完教速，有啲可能睇完2月29，啲永远唔会知嘅。即 系 有啲人睇完 IT9，咁好多嘅，甚至乎有啲系睇烈日当空嘅、 嗯， 即系真系唔会知道。但因为你做好每一个作品，所以佢哋都愿意去继续去支持你，咁我都好感谢佢哋。咁、 嗯、 然后 我都估唔到就係、是、啊，當你有一定嘅數量去 follow 嘅 follow 喎，估唔到有啲客户係會願意喺你個 IG 度落廣告， 嗯， 係啦。咁你問我，你話係咪好多錢呢？我又唔敢講話好多錢，咁但係絕對係一個幫到你收入咯。 嗯， 即係你譬如我嗰個月，我真係一個 job 都冇啊，即係我冇戲拍啊，冇戲拍嘅時候，啊可能有一兩個出 IG post 嘅 job。其实都已经好开心啦、 嗯， 起码你有少少收入去帮补你，不论你去攞嚟系交租或者食饭 粉咁样， 系啦。所以你问我，我觉得而家呢个世代系好唔同，所以我都好感谢就系、是，原来我去配合、去迎合、去做呢一个平台之余，其实帮翻自己咯。 嗯哼， 因为原来唔单单系纯粹靠做戏去搵钱咯，而家系啊，即系而家都知噶啦，个个都知道其实。我哋做呢一行都知道，其实拍戏唔系真系揾钱嘅， 嗯， 即系佢只系一个职业咯，即系唔再系以前。以前可能佢哋 一部戏唔知几多百万片酬， yes, 即系以前嘅前辈，可能佢哋真系拍套戏已经可以够佢一年嘅费用使费。 可能嗰套戏之后 turnover 带翻嚟嘅嘢系更多。 冇错，冇错。咁但系年代唔同啦，咁所以嗰样嘢又唔同。 嗯， 即系我哋而家拍戏只不过系一个正常收入咯，系啦。咁然后。我哋所以有时哇觉得喂而家有埋个网上平台多个工作机会呢其实是真的好开心的。 嗯。 因为你就算呢个月我冇戏拍但可能我有个出 post job, 我都起码叫做有少少收入啊， 嗯， 即我会咁諗。 同埋嗰样嘢呢都起码叫主动出击啊，因为拍戏都系你要等人 cast 嚟 㗎。啦 係啦。又嗰个疫情咁你又可能又唔知要褪好多，即好多呢啲控制唔到，但我经营 IG 呢我就24小时都经 营。 我即係我一日可能係铺几千几万张相又得，我几千几万条片亦得咁。即係即係嗰个主动权係自己手上。 即係你自己有心经营。冇错。 你勤力地去做呢你可能未必一定有嘢得返嚟，但係可能长远计会唔会真係有啲嘢冚緊埋嚟你知道囉。 而 呢个过程我亦都係仍然都係觉得多劳多得嘅。 係。 即係你见到譬如而家好多成功嘅 KOL 啦。都冇乜流嘅，嗱，即系我又唔系，即系你话真系， 因为啲人系散得好快， 即系买粉呢啲就一浸嘅啫。但系你真真正正你而家企得喺度，或者有人会揾得你做代言出铺嘅，即系你明哦，因为佢好勤力，因为佢好多机会嘅， 都系嘅， 佢好多 job 嘅，或者佢喺网上面好爆嘅，佢梗有一样嘢俾你 up 到， 系 客户先去揾佢。咁呢样嘢最后咪讲紧，其实咪就 系 因为你喺后边好勤力咯， 系都 你都系要好经营。譬如我见到有啲即系女性嘅朋友，佢真每日谂好多机会影张靓相，写段人生金句，咁都要度噶， 冇错，冇错， 你要执相噶，你要揾个靓景，揾人帮佢揸机。其实嗰件事都唔系乱嚟噶嘛。 所以其实你问我咧系攰嘅， 嗯， 即系你问我咧，我觉得最攰系经营你个平台多过去拍戏。系系，但系你又冇得唔经营喎，因为呢个真系你而家呢个世代好需要嘅嘢咯。 但系呢件事咧，我觉得喺呢个平台上面得到一啲嘅成果啦，即系无论系大果定细果都好啦，我觉得都系劲嘅。点解咧？因为你嘅竞争对手系全个地球， 系 即系唔系单纯。譬如我拍套戏嘅时候，可能我真系揸住咗嗰个角色，我就好好做好佢啦。咁但系当你涉猎咗去呢个叫做 internet 嘅海，呢片海嘅时候咧， 冇错。 其实同你争嘅人咧，唔系喺电影圈里面被认为系演员嘅嗰一班人咁简单啦，而系你净系斋香港可能七百几万人，人人都可以有权开一个 I G 嘅时候，咁你就有七百几万个对手咯。咁，所以净系单单香港啫，咁你仲有大中华嘅地区，甚至乎你 系 全世界几多十亿人，系咪？即系你嘅对手其实 系 有好多。 冇错，冇错。 所以呢个就系呢一个世 唔容易噶，真系。 即系做 artist 嘅就必须要做噶。 系，所以我哋走咗。真 系 好难呢件事。 赛跑跳高，艺技再接通，一边高歌一边开工，一边不失偏锋。快向我报告每个进度。是你多跳舞，我最爱跳舞，但世界就两步。前向点走，实在没难度，未够专心，都是万能吧，未算深奥。平时常心底得一股热力。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m gonna get you dancing finally. Come on。 实际质的东西很多，通通都受我管。难得试过计较半晚，一日过门曲式拣那本。明明无人可睇到这种毅力，没派对也会上成，要闪光灯都够好。明明无从心高气傲，为何全场人即刻起身致敬？ 佢闪入 boss。 Baby tonight we got you dancing finally。 Not about the money, all about the show。 你我有韩挂念不可， 台上激光继续发梦，继续游荡，能量乒乓，你望我，我拍住流汗，拍拍好多个叮当，想将我体力清仓。喂，嗱，嚟到尾声啦，咁呢个问题我好想问嘉琪好耐啦，因为其实我唔系只系想问你一个嘅，以前咧啊，你睇《烈火战车》嗰阵，咁刘德华 好风光， 明星嚟，明星。佢喺大銀幕入面嗰個就係明星，錢嘉樂明星嚟嘅，梁詠琪係明星嚟嘅。你點樣睇明星呢樣嘢？因為你哋呢個年代咧，即係世界唔同咗。嗱，譬如如果岑嘉琪係喺早二十年出道咧，可能你而家就係一個喺大陸拍緊劇嘅一個唔出奇嘅，因為個年代真係唔同咗。或者你係一個好多戲開嘅演員，或者做緊一個唔知咩綜藝 show 爸爸王啦，而去即係舉個例啊。但而家呢個 generation 係唔同咗，即係譬如佢哋嗰個年代一出，哇，有幾個人服侍，又經人公司，又化妝 set 頭。但你哋呢個年代咧唔同咗。好啦，你點樣去睇？其實演員同明星咧係一線之隔嘅啫。你會點樣去睇呢件事咧？ 我覺得嗰個定義係你有做得幾好咯。即係我成日定覺得邊一行嘅人都可以成為明星。明星嗰樣嘢就係佢係嗰一行裏面嘅。最專業、最犀利啊！即係佢做得好好啊！咁我覺得佢就係明星咯。而家呢個年代，我覺得唔係冇咯，只係未咁唔係咁容易可以去到嗰啲位咯。我哋好簡單啦，我哋淨係數我哋而家呢一個世代最紅嘅，應該大家都覺得係 Mira 噶啦，都冇得唔係佢哋啦。咁然後你睇翻就係佢哋又真係叻嘅喎。因为我识佢哋好多个嘅成员啦，同佢哋合作过啦，咁啊，佢哋系真系好努力，而亦都好叻，咁你就会明啦，佢哋可以点解成为呢个世代嘅明星，就系因为佢哋就喺佢哋嘅岗位做到最好咯。你唔会知道原来佢哋真系好努力去排舞、去练歌，然后一有时间可能就要去拍嘢，即系做好多嘢，冇时间休息嘅。咁你就会明白。何谓明星嗰样嘢出到嚟，就系因为佢做紧一啲人哋做唔到嘅嘢，或者佢比一般人更加努力，咁佢做得好啊，佢咪可以成为明星咯。我系咁样定义咯，所以我喺我嘅心目中，我觉得以前年代嗰佢哋全部嘅前辈咧，佢哋成为明星咧系有原因嘅，因为佢哋真系叻啊，即系你幻想一下哥哥或者阿妹姐，即系佢哋点解成为即系大明星巨星？是因为你推敲翻就系佢哋真系好犀利啊！我哋睇下最近即系梅艳芳嗰个戏啦，讲翻，等大家就更加清楚原来佢嘅一生系点样啦。喂，四岁出嚟表演，表演到去到佢即系去到佢嗰个年纪继续去做唱歌，点样唔叻啊？佢点样唔精啊？系咪先？然后你谂下，佢可以去外国去做表演唱歌，哇！佢冇怯场，即系你就会明白。嗰啲嘅叻，所以佢哋係明星咯。咁我又會咁諗啦。我覺得而家呢個年代點解亦都會少咗啲明星呢，就係因為以前呢嗰、那個接收資訊冇咁發達。即係大家就係會覺得 我喺电视机先见到佢嘅咋，你真人咧冇可能见到佢啊！就算你唔喺电视机咧，你都冇办法见到佢。 佢唔会有 IG 噶嘛 ？Yes，、嗯、但系而家咧，大家就会觉得好似少咗明星，就系、是、因为佢好近啊。 嗯， 我睇到佢嘅生活啊，佢好似我朋友咁啫嘛，咁系会好难。 同埋佢又会应我嘅，我留咗个言字 系 啊， 系啦，佢会多谢我，佢会多谢我支持佢， 佢 like 我又 系啦，咁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嗰样嘢近咗、亲民咗。咁但你话系咪冇明星咧？其实都唔系，我觉得只要你做到好叻嘅时候，你仍然会系一个 star 咯，即系你仍然会俾人觉得系巨星咯。即系不论系咪一定要靠神秘，系咪一定要唔接触？我觉得唔系嘅， 嗯， 纵使你亲民，你都可以系明星， 即系 Mira 咁样 啦。系啦，即系喂发哥。佢夠曬親民啦、啊 嗯， 即係除非是是除咗你冇佢電話之外，你基本上你行街見到佢， 你搭巴士又見到佢， 係咯，你同佢影相無任歡迎， 係 咁，但係佢係咪巨星啊？佢絕對係巨星啦、啊，咁、 嗯、 所以我覺得嗰樣嘢係要睇下你有幾叻先咯，即係你要幾叻做得幾好，咁我覺得先至再有人去安放就係、是、哦，我覺得佢係明星咯、啊，就算佢係演員，佢都可以成為演員界嘅星， 嗯， 我覺得係咁樣咯。嗯 可有记得当年我的脸，曾为你更比星星笑得多。当你记起当年往事，你又会如何？可会轻轻凄然叹？ 其实是明星是演员，无论个身份是怎样称呼，都是人哋觉得而不是我哋自己会 觉得而已。 是啦， 是啦，是啦，这个很啱。 所以呢，这个是没得讲的，就算我怎样觉得自己，或者这样去计算，就是咦，为什么人哋都一路都不将我摆在一个叫明星的那个行列呢？应该我做得未够好。 是啦， 即是我应该可以仲要继续再好 点。没错。 系呢、這个都几好，如果用呢、這个， 我都系用呢个谂法， 好正面佢、啊、真系。 你想唔想啊？ 我又冇乜点样去 再强调自己系一个演员，好想做一个演員。 系啊，我 系 想做演员，即系你问我，我又冇一个好强烈就话哦，我要成为明星啊。反而我系希望我可以成为一个专业嘅表演者咯。 嗯， 系啊，即系我都希望除咗演戏之余，因为最近开始做综艺啊，做主持啊，即系涉猎埋呢啲工作嘅时候，我就觉得啊，呢啲都系一个表演嘅一部分。即系我想做好一个表演者咯，我又唔会话啊，我要成为明星咁啊，冇啊， 即系唔一定要有嗰个光环啊，揸靓车啊，住大屋、啊。 我觉得做好每一个演出，咁我觉得已经问心无愧，已经好开心。 系、嗯、啊，咁呢个系由 Day One 已经咁谂噶啦，即系譬如而家会唔会系因为你机会多咗啦嘛？嗱，机会多咗你就踩 野心大咗， 会唔会咧？即系踩上咗一级。哇，林峰话野心啊，其实梗系希望越做越好噶嘛。 我谂我到今时今日我个。初心都未变嘅、 嗯， 我都系想做好每一个演出，同埋享受每一个演出。 因为呢个系我一由我接触呢一行，我觉得哦好神奇咯、啊，即系诶点解啲人叫做梦工场嘅，真系好似发梦咁、啊，因为你做紧嗰啲嘢咧系你真实唔会做嘅、 嗯， 然后你接触好多唔同嘅嘢，然后我一到今时今日，我都仍然系抱住一种就系享受每一个演出，做好每一个演出，我觉得咁就已经足够啦， 嗯， 系啊。 希望你成功啦 ！Thank you。 嗱，我今日真系好难得可以好拍戏，唔会有机会倾呢啲。 好似剥晒佢光珠咁啊！啲感觉 系啊，即系嘉琪咪就系一个咁嘅人咯。 嗯、 即系佢系一个咪就系为梦想而奋斗，咁又唔放弃，咁而家咪啊！即系我唔敢讲话你而家叫做守得云开啦，但起码你叫做坐咗有一席位啦、 嗯。 即系喺演艺圈当中，咁我相信都冇乜人会唔知道陈嘉琪系边个先啦。咁但系。呢、这、一个亦都系得来不易嘅，即系原来哦，唔系话哦，佢识到边个入咗行咁咪有一做，佢唔系佢系等咗好耐，有楼都唔卖，有工又要辞职嚟去揾一啲机会，咁而家咪结果咪就系、是。今時今日佢做到嘅嘢， 甚至乎我諗就算唔知道你嘅 background 做過，即係以前經歷過啲乜嘢都好啦。即係我覺得有啲嘢係好現實嘅，就係、是、香港人。嘅批評都係好現實嘅，即係當我見到嗰一樣嘢，我覺得係好咪好咯，唔、 嗯、 好跟住就嚼噶啦，即係呢個好正常，唔係淨係香港人啊。其實你當呢個地球上面有咗 internet 之後，就已經係大家嗰個生態就會變成咁。咁 所以有嘉琪 EQ 都好高嘅， 所以咧我會覺得就係點解會大家會認同，就係、是、因為你真係做咗啲嘢係說服咗我哋咯、 嗯。 我覺得係咁樣，即係希望你繼續可以說服我哋。 會 係啊。俾啲機會喎 ，OK。 好腰尖噶香港人。 嘉琪，俾啲機會，嘉琪，俾機會。 講呢啲啊，導演俾機會， 係咯，俾機會。喂，我覺得好難得嘅，因為咧，我就即係我又唔係拍咗好多嘢啦，但係可以能夠同呢個世代嘅呢一輩嘅演員去 crossover 咧，好開心。因為佢哋 年紀大啊，真 係。我就係啊。佢哋都好差， 一齊努力。 好手啊，劉成嘅。喂，多謝嘉琪 ，thank you， 努力啊！即係我哋繼續期待可以有睇到嘅更多嘅演出啦。 好， 咁啊，亦都做一個好爸爸喎嚇。 好， 呢啲我可以教到你啦。 好， 哇，教可以同你分享啊。 好嘅， 都希望快啲咧可以過翻正常生活啦。我哋再繼續有得睇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因為真係好好睇。 好 啊， 多謝嘉琪 ，thank you， 多謝， 拜拜。 你的一半令我涌进我的一半，才是完全一夜。趁血色的暗夜，将你对着他的一半爱，尽向我以射。欲望是极难。反射，且将你从前那些漆黑里流泻，现在是你我尊重夜，做我一半，不管在旁是谁为谁呼唤，就算一。这个人一一转折，我这无依借。欲望是极难调节，如月满光影下反射。且将你从前那些漆黑里流泻，现在是你我尊。 你半夜半作半边梦。 且将你从前那些漆黑里流泻，现在是你我专用。 哥哥的 dreaming 啊，追梦是辛苦的，但有梦想是幸福的，我觉得。好，亦都系再一次咧，多谢晒嘉琪啊！好，继续努力追梦，努力发梦啊！转头翻嚟继续守下流程啊！ 用地区嘅非常任法官，由乌克兰官员话，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嘅红十字会设施受到俄罗斯军队攻击。受到基辅嘅官员指，俄军战机同大炮红十字会嘅建筑物开火。指建筑物有红十字会的标记，表明入面有伤者、平民或者人道主义物资。俄乌新一轮和谈结束，俄罗斯声称将会大幅减少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北部城市切尔尼戈夫的军事行动。天气方面，华中气压正在上升，一道冷锋会在明日形成并逐渐向南移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相当温暖，气温介乎21至27度。听晚沿岸有薄雾，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风势颇大，显著转凉。星期六至星期日朝早有雨，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4度左右。星期日日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干燥。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翠屏南村翠杏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我哋再讲多一个咧，我哋英文嘅简写 ，I would。咁如果我哋简写咧系 I 跟住 apostrophe D，right？ 发音咧，其实咧有好多人都系读成可能 I would 啊，或者 I would 啊咁样。咁其实咧就唔需要嘅，就咁咧 I 跟住加个 D 音就可以啦，唔使另外有多一个音节出嚟嘅。OK， 咁所以咧 I'd， 咁通常后面咧。就可能会愣住其他音啦，譬如我话 I would do it， 我就会话 I'd do it， 读得慢啲咧 I'd do it。OK， 由于 I'd 嗰啲音尾愣埋后面嘅 do 嗰啲音头咧一齐读啦，所以咧就系咧 I'd do it。再俾多个例子大家，譬如成日都讲噶啦 ，I'd love to， 好啊，正啊，我会咁做噶咁 ，I'd love to， 就 I'd love to。我都会想要杯嘢饮喎 ，I'd love a drink，I'd love， 咁就系好简单嘅 I'd 啦。如果唔系 I 啦，譬如 you 啦 ，you'd 亦都一样啦 ，you 加个 D 音就得啦 ，OK，you'd，OK，、okay? 咁今日就讲到呢度 ，bye bye。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好啦，咁啊，再次多谢岑嘉琪啦，咁啊，难得咧同我哋倾咗咁耐偈，亦都讲咗好多，即系呢个世代做artist 啊，做即系演艺人嗰种嘅苦与乐啦，吓，系啦，咁啊，老何 完全唔同啊， 系啊， 我哋啊， 系啊，同你一样，我哋系咪上一代噶？ 吓， 上 我其实咧，我一路都有样嘢好想讲啊。等阿刘伟恒咧埋咗位就可以讲 咩啊？ 因为咧，我会觉得咧，如果今时今日我哋先出道嘅话咧，我哋真系唔够竞争力啊！ 咁肯定啦， 我哋系一定唔得啊！我哋冇位企。我讲真噶，我真系衷心咁样讲。 梗系啦， 因为我哋嘅嘢， 我哋嗰两代系咪博大雾嗰个年代啊？即系如果你话讲紧啊，阿嘉琪分享咗咁多集咧，其实。佢嗰種係勵志加踏實加時間加運氣， 永不放棄係啦， 係啊，即係加咗好多元素喺度噶嘛，即係嗰啲 elements 咧，同我哋嗰啲唔係我哋嗱阿柳仔，你入行你係點樣嘅？ 咪就係掹車邊咯。 系咯， 咪即系嗰啲喺外国做过下电台，嚟啊嚟啊嚟啊咁嗰啲咯。 我咧，我会见到有几个唔同嘅 level 嘅，即系咩咧？就系、是、首先咧就系、是、阿杨生嗰啲年代咧，就系佢哋就好劲嘅，嗰班人好劲啊！即系同埋 YT 嗰啲嗰班人好劲嘅，咁啊，即系阿新哥啊嗰啲咧，全部好劲嘅。跟住咧，去到我哋呢个年代嘅时候咧，我哋入到去咧 ，YT 去到我哋嗰个年代啊，咦？ 啊，唔系唔系，咁啊， 中间仲有好多，中间仲有蛋糕啊、珊珊啊， 即系蛋糕个年代嗰班人咧，又系可以成为明星嘅。 再后啲仲有软硬天师啊，即系嗰啲。 嗱，我当佢哋叫做系一代先啦，系明星嚟嘅呢代，跟住到我哋入去嘅时候咧，我哋就系好鬼渣，而嗰班明星仍然继续闪亮咧，我哋就好难争取机会嘅，即系好难争取到机会嘅。咁然之后咧，就再数落去，可能系阿一啦，阿一呢啲咧， 系 求其买位都得噶啦， 系又唔中意买嘢系嘛？ 唔系啊，因为咧佢哋真系咧，比起我哋以前嘅奋斗时间咧，佢哋真系好容易就可以买到支咪，但系我哋搞咗好耐都买唔掂，都掂唔到啊！ 但系我哋又唔够阿一哥咁叻噶嘛？ 系啦， 睇而家一哥嗰个身份地位，秒钟几廿万系咪？ 但系阿嘉琪咧，我觉得佢虽然佢年纪轻，同阿一咁上下，但系佢经历嘅嗰条路咧，嗰種困難咧，其實同我哋嗰個 generation 係差唔多嘅喎。 係冇錯。 你有冇覺得係？ 最大分別係咩？阿一而家再抽居屋。 係啊，嗱，要還嘅，我覺得呢啲嘢要還嘅。 唔係咁唔同嘅。 因為阿一容易埋到咪，所以佢抽唔到居屋。 梁禮勤啊，喺呢個狀況下，只能係我同你係比較即係接近嘅，因為何生已經去咗泳池撈樹葉啦。係啦，佢嘅 level 亦都唔同咗。 係我一路都望住何生，怪之得我。 我哋不能夠同佢同日而語啦，冇可能。 怪之得我望。仲有何生，何生嗰啲眼神咧，又闪。 佢知道我准备出招啦。 闪烁当中， 唔系斋闪烁啊，就系你好复杂啊呢个层次。 系啊。 闪烁当中咧，又带点好似想融入，不过又失败咗咁。 已经个 level 唔同啦，系啦。喂，嗱，我哋唔好讲住，因为咧今日咧阿老何咧就继续揾佢喺415热线嗰啲嘉宾。 系喎 系啦，今日继续系 B B 嘅 B B 啊嘛。 系啊系啊。 冇错。 系啦。 Maggie 姐。 系啊 ，Maggie 姐嘅访问翻嚟，我哋再讲啦。 角西岸415热线， 好啦，亦都系咧，继续啊，我哋呢个手下刘成豪咧，继续喺三藩市呢一个电视台入边嘅一个基地，就系、是、天下卫视嗰度咧，揾到阿 Maggie 姐，咁啊 Maggie 姐咧就系、是、我哋香港众人 B B 夏慧 B B 嘅 B B， 夏慧 B B 其实已经系做咗呢个太婆级噶啦嘛， 系啊， 哇，即系儿孙满堂咁样， 我好开心噶，因为凑孙咧系我其中一个最享受嘅一部分，我有一个孙仔5岁啦。一个孙女咧岁半啦，佢哋真系好可爱。我觉得小朋友咧带俾你好多好 high 嘅 energy， 系 佢哋啲能量咧系好高嘅，因为佢哋冇感染到，即系佢哋系做乜嘢，佢哋真系 from 佢哋嘅 heart 嘅。佢哋唔会种族歧视啦，唔会年龄歧视啦，总言之，佢好多爱嘅， 好 loving 嘅，童真，即系最美妙就系应该呢一段时间啦。 系啊。 系 嘛。咁我想問一問阿 Maggie 姐，咁你都移民咗過嚟三藩市亦都一段時間啦，對呢個社區或者係華人嘅生活習慣裏面，華人互相幫助嗰、那個嗰、那個環境有冇唔同到咧？ 我覺得咧，而家咧，因為呢個社會咁多混亂啦，咁亦都係一個好 sad 嘅時間啦嚇。咁我哋一定要更加團結啦，異唐人或者亞裔人人種啊，係咪？或者亦都有人prejudice 啊嗰啲。咁但係我自己本身覺得咧，自求多福，自己做翻自己應份嘅嘢，同埋咧，我哋守翻我哋自己細個嗰啲規矩，即係點樣對人對事啊 ？OK， 咁有時你做好自己都未必等於人哋唔侵犯你嘅， 啊冇錯， 係啦，咁但係大家就要小心咯，團結就係力量，所以如果我哋大家要團結多啲、you know? 但我就我身邊啲朋友個個都係好好啊，咁我覺得盡量去支持每一個 organization。 嗱，以我所知咧 ，Maggie 姐咧要幫到手嘅時候咧，佢都會出手嘅，用翻你嘅知名度，或者係用翻你嗰個人際網絡咁樣。咁你而家幫啲咩朋友比較會多啲之類咁樣？ 嗱，好似新橋服務中心啦，咁呢一個 organization 我已經幫咗佢廿幾年㗎啦。咁佢每年咧都有籌款嘅宴會啦，咁我會義務同佢做司儀啦，咁我又會義務幫佢揾啲抽獎禮物啦。咁我哋而家興一樣嘢就係卡拉 OK donation， 係、 哦、 啦。咁你哋譬如我想點你唱歌，咁我$100叫我朋友唱，喂、咁我依個點佢，咁我一個加啲錢啊，變咗有時候$500一隻歌啊，咁咁好短短一個鐘頭，你可以籌到$10,000㗎。係 係 啊，咁呢啲咧就係、是、譬如做一個司儀嚟講啦，你要盡量令到佢氣氛膨脹啦。咁啊，嗰、那個咧俾錢咧就俾得好開心 啲啦， 係啦，係啦嚇。或者有啲善長人翁啊，會話嗱、啊，你呢只歌你籌幾多，我 match 你，係咪？咁譬如呢只歌咧已經有$2,000噶啦，其他人佢又要 match 你$2,000，咁一隻歌變咗$4,000。咁你話三分鐘一隻歌，咁啊籌到$4,000咧，大家好唔好開心咧？咁即係好似我曾經同一個 organisation 咧喺電視度做一個好似 telethon 咁嘅，啲人上嚟唱歌啊，咁就叫人哋捐錢啊，每隻歌去籌到$1,000-$2,000啊，咁你有五個人唱歌，五個嘉賓，你都成萬蚊噶咯喎。咁如果我可以透過傳媒，亦都可以幫到低收入人士啊，因為呢個 organisation 咧係有飯啊送俾啲低收入嘅，咁我哋係用一個唔同嘅渠道去籌款俾佢，咁如果我諗多啲唔同嘅way 可以做到好事嘅，我會盡量想做呢樣嘢。 咁啊，咁啊 ，Maggie 姐，我想問咧，即係你譬如見到即係呢個社群啊，即係華人個圈裏邊咧，最需要幫助嘅係即係邊一群嘅朋友咧？ 我覺得係老人家。係啊，因為老人家咧係第一件事，好需要愛心，好需要人嚟關懷佢，同埋有好多咧，或者啲冇兒冇女嗰啲啦，係咪？尤其是咁佢哋年紀大咗啦，咁唔係話佢有冇錢問題，有啲係好有錢嘅，係咪？咁但係佢哋都需要嘅關愛。咁如果我哋即係有好多做 volunteer 咧，去探老人家，因為我都曾經咧去過某啲地方，去過馬來西亞，有去過亞洲有啲地方啊，文萊啊嗰啲地方，嗰啲老人院咧係冇人探嘅，係佢哋即係健康都好。但是他們是很寂寞的，很 lonely，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關注老人家咯。我媽咪自己本身呢也都有個願望是可以在香港建個老人院， 是沒錯， 是、這個我都很尊重，很 respect 我媽咪、這個這樣心願、希望她可以做得到。 是你眼見這邊個社區那些老人家呢怎樣幫到她，或者我們應該怎樣關心她會好？ 因為做過幾次就是探訪 安樂居啊、安老自助處啊，佢哋有啲 lunch break 嘅時候咧，有好多唔係話病危嗰啲咧，佢都需要有啲 entertainment 嘅，有啲娛樂嘅，係咪？咁你去派下利是啊，因為咧嗰陣時我話攞啲生果啊，或者攞啲蛋糕去啊，咁又驚住哦，如果唔得嘅，驚住甜啊，驚住即係原來食嘢咧，你又唔可以攞去俾佢嘅。OK， 咁我哋又要即係小心，即係要知道嗰個 organisation 俾唔俾你派呢啲嘢咧。每一次我覺得每逢自己做一件好事，唔係話施比受更為有福嘅，大家都有福嘅，你可以做到。佢又有福氣，自己都有福氣，係咪？咁我就係覺得做呢啲我嚟講係好有意義咯。 啲孫仔又咁得意啦，咁啊啲仔女又大啦，咁啊阿夏慧姨咧就呢排又同你即係多咗聯絡啦，咁樣嚟緊嘅將來有冇啲咩諗法嘅？ 嗱，我係應該退休嘅咯，但係我係退而不休啦，係咪？咁我覺得我有一個好大嘅福氣就係，如果有人仲需要我嘅，我亦都好enjoy 我而家做緊嘅嘢，我中意人際關係啦，我中意做主持啦，我亦都好中意唔同朋友傾偈啊。而家雖然啲香港歌星唔喺度，但我都有訪問灣區本地好多成功人士。 冇錯。 咁聽下佢哋嘅 story 啊，同埋佢點啟發我哋啊，我覺得好重要， 好重要。 因為唔係話個個都一生出嚟咧就哇一個好好家庭，人人都有高高低低嘅，係咪？但係人哋點樣處理，點樣可以出淤污泥而不染啊？或者點令到自己好成功啊？咁我覺得做一個咁嘅主持，可以同一啲咁成功嘅人士可以溝通，可以分享佢哋嘅人生歷程咧，我覺得我自己好 lucky。 大家都有得著， 係啦， 你有得著，嘉賓有得著， 係啊， 聽眾觀眾都有得著， 係啊。 好啦，咁啊 ，Covid 咗都一段幾長時間啦，有冇掛住香港？ 我諗我大個已經喺美國 太耐啦。 我係好中意三藩市，我好中意我自己嘅屋企啦。翻香港已經係變咗一個旅遊地方啦。因為香港好多我哋童年時刻嘅嘢已經冇咗啦，係咪？咁啊，仲有一樣嘢仲好嘅，仲有電車。 即係咩？其實最有印象同最開心就係見到電車。 我係好中意坐電車。 關唔關呢邊都有電車事嘅關係咧？ 唔係呢度，我反而冇搭巴士，冇搭呢啲嘅喎。呢度冚撚揸車噶嘛，自己係咪？但係我覺得童年時代咧，香港我最向往就係香港嘅雲吞麵同埋電車， 啲美食咁樣。 但香港搭電車咧，嗰種感覺咧，即係我而家翻到香港，我都會點樣都會搭一次電車，就咁樣就去銅鑼灣又好，去邊度都好， 聽下啲叮叮聲。 係啦，坐二樓嗰啲風吹埋嚟啊，喺嗰度二樓望落去嘅街道咧，嗰種感覺係真係好正咯。 係咁啊！一年幾個星期好多謝阿 Maggie 姐咧，就接受我哋手下留情嘅一個訪問啦，即係亦都帶咗好多唔同嘅一個喺呢邊嘅生活嘅一啲點滴。 哎呀，多謝你！ 亦都係咧，即係我唔知啊，其實媽咪啊、夏慧 B B 聽到之後咧，佢會點咧？ 因 為好多嘢我哋都未講啊， 係啊， 嚟到呢度好多謝曬 Maggie 姐 ，thank you， 咁啊，最後亦都係分享 Maggie 姐同佢嘅一個經歷， 回憶一切美好的 嗱，林鳳安慈啊，我嗰陣時見佢嗰陣時候咧，就係我開門嘅，佢嚟我媽咪屋企啦，我哋開 party 請客啦，我做開門，咁佢同埋一位男士咧，一個 uncle， 我唔記得做咩名，都係啲好出名嘅，即係佢當時嘅 husband 啦，但我唔記得佢咩名，佢係著一套天藍色嘅衫。但係咧，佢仲戴埋一個紗嘅絲巾喺個頭度嘅。咁佢嘅妝咧化得好靚。我開門嗰陣時一見到佢咧，我直情望住佢咧，直情即眨眼啊！見到見到佢， 因為有啲光好似喺後邊咁樣散發出嚟。 係啊，即係 freeze 咗，突然間個成個世界 freeze 咗。 係，佢嗰套衫咧，我仲記得係 長裙嚟嘅，即係成套係正式嘅天藍色咁樣嚇。咁佢係好高貴，咁好好客氣，好有禮貌。咁見到我啊妹妹，咁我請佢入嚟坐啦，係咪？咁我記得我仲斟茶添啊。 但係嗰陣時有工人咁， 有工人斟，咁但係我爭住去拎， 即係嗰個吸引力去到嗰個。係 啊，咁我咧咁啊，我見到佢眼啊嘛，咁啊去到廚房，我工人啱攞個盤嘢出嚟，咁我係俾我咁攞嗰時，我諗嗰陣時我都有11、12歲啩，咁啊即刻攞去咁啊俾佢飲，咁啊望住佢啊咁，咁啊覺得佢好斯文啊，咁啊之後咧，我發覺我揸茶杯咧都學咗佢，係啊，即係拎得好斯文啊，咁突然間你會覺得，哇！呢個姐姐點解可以靚得咁交關嘅？咁我亦都記得嗰陣時咧，香港你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咧？佢一個品牌嘅代言人係賣衫嘅，佢嗰陣時派嗰啲黑白嗰啲相片啊，你記唔記得有嗰啲啊？明星相儲噶嘛？ 有， 佢嗰陣時咧喺嗰種地方咧就派林鳳嘅相，有啲簽埋名嘅，係啊。咁我就見到佢之後咧，就開始好中意佢，咁我儲佢啲相。嗰陣時有好多呢啲咁嘅 party 咧，咁我哋都係一個 observant 嚟嘅，即係淨係喺度望嘅啫。你都唔你咁細個都唔會話有份參與啦，係咪？咁即係坐喺度係睇佢哋佢哋啲 interaction 啦。咁發覺明星真係有佢哋自己一個風度啊，男士又好，女士又好，佢哋就算摸下條邊啊，有啲長頭髮好靚啊，陳寶珠啊，薛家燕啊，蕭芳芳啊，嗰啲真係佢哋嗰種一舉一動咧係好吸引， 一個風範嚟 嘅，好吸引。咁呢個就係我細個經歷呢啲但係佢哋亦都係常人一個，係咪？即係。明星始終都是人，是，但是小的時候你有這麼多機會見到這些名人來說，我覺得是 很 lucky 啦，是很有福分啦。 飄來流連之向，又想起那天，當時未曾懂得愛總有心酸，相逢自然但愿，一生不变迁，因何在时光中我心转又转，为何共抱于身边一旦又讨厌，为何遇上恨怨终于断绝，飘来流连之向，愿再做前缘，此时若能相恋，再不要变酸，等如流连芬芳，又盼有前。 再次喺度多謝曬啊夏蕙 BB 嘅 BB 啦，係啊，咁佢已經係做咗婆婆啦。 嫲嫲啦，即係抱孫啦。咁啊，夏慧依就已經係太婆或者太嫲 啦，有濕啊， 係啦。咁啊，即係大家都等佢哋一家人好開心啦。係啊，再次多謝曬 Maggie 姐啊，係啊。 同埋咧 ，Maggie 姐有提到咧林鳳小姐， 係啊， 即係林鳳前輩，我好記得，即係我對佢印象係非常之深刻，係咩咧？因為我媽好中意林鳳噶， 係 佢嗰陣咧成日都講，即係我哋細個嘅年代都仍然係繼續有好多黑白片睇噶嘛，咁我媽咧每一次見到有林鳳咧，佢都一定同我講，我自細我已經聽到噶，佢就話林鳳好靚噶，林鳳好靚嘅，所以喺我嘅心目中咧，點樣先叫靚咧？ 就係、 是、 林鳳， 靚就係嗰一隻啦，冇錯啦，佢嗰一隻樣就係叫靚咯。係 係，當日咧阿 Maggie 姐有冇譬如俾啲相你睇下咁樣樣噶？我係佢 阿 Maggie 姐知傾嘅時候有啦，咁跟住之後分享俾我嘅，分享俾我睇嘅。 哦，即係有嘅，哎呀， 都有嘅，因為我同阿 Maggie 姐講開咁樣，即係細個嘅時候啊，生活究竟係點樣？其實咧，即係當一個屋企媽咪好中意開 party， 係咁跟住佢話，因為佢細個啦嗰陣時見到，哇！咁你諗下粒粒巨星，跟住咧就開 party。咁又可以感受到嗰一種即係明星嘅氣質，即係譬如嗰啲細微嘅動作啊，佢哋著嗰啲衫啊， 啲頭點 set 啊， 啲頭點 set 啊，跟住啲前輩同佢傾偈啊，嗰、那個童年咧真係獨一無二嘅。 即係佢屋企日日都翁亞山房咁樣。 我啱啱就想睇。 唔好講日日，唔好講日日，但係好多幾密集下。 一個禮拜三日咯、啊，最少。 咪咯，嗱你諗下，我哋一年三集，首先嚟一個就是唔坐饭， 系 食碗面啊， 反碗底， 系 虽然出翻嚟同阿蛋哥喺呢一个嘅颁奖典礼嗰度就食碗底，反碗面啦， 系 咁你谂下几即系嗰一种嘅独有咧，哇嗰种嘅感觉几劲啊！咁跟住又遇到即系阿 Bobo 姐，又着住戏服，跟住又嚟屋企开 party 喎，系着住戏服，系未落妆，跟住。 即系成个武则天咁嚟啊嘛， 唔系咯，波波唔系细个童星嚟， 即系嗰啲咩可怜天下父母心咁嚟啦。 因为阿 Maggie 姐话波波姐眼大大好靓， 系啦。嗱，跟住就有，仲有其实好多嘅我哋熟悉嘅名字啦，譬如四哥谢贤，萧芳芳，陈宝珠，其实真系好多嘢未讲咧。 系咪？喂，你不如得闲再捉佢做下访问啦。 哦，会，我会约阿 Maggie 姐出嚟再会下嘅。 喂，你约阿 Maggie 姐，然之后 sell 我哋俾佢，跟住之后我哋可能可以访问到阿宝珠姐噶。 系咯， 系 系嘛，即刻窒咗啦。 喂，转头翻嚟再倾啊。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最高法院院长韦彦德同副院长何志毅辞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对两人辞任表示遗憾，他重申司法机构致力维护本港法治并受基本法保障的独立司法制度，所有法官和司法人员会继续谨守司法誓言，奉公守法，以无惧、无偏、无私、无欺的精神严格根据法律原则维持司法公义。这个承诺绝对不会因为两位英国现职法官离任而有所改变。司法机构对英国最高法院的现职法官多年来对终审法院的贡献表示谢意，而特区政府强烈反对英国国会对香港国安法和香港法律制度作出毫无根据的指控。发言人说，英国议会的辩论很可能影响了两名现任英国法官辞职，正是獨立司法機構的法官受到外部政治壓力的清楚實據。特區政府重申，香港歡迎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傑出法官擔任非常任法官，又指兩人的離任絕不會影響本港司法獨立。本港新增6981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數字回落至7000宗以下，當中有5宗是輸入個案。衛生防護中心說，現時整體感染數字稍為下降， 根據兩間大學的預測，社區可能已經有大量人受到感染，呼籲未受感染的市民盡快接種新冠疫苗。中心又說，已經出現個案的院舍之中有100多宗新發病個案，雖然情況有改善，但是不是完全受控。政府延長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多項緊急規例的有效期半年，直至9月30日，並加重違反強檢令罰則，明日生效。政府將最新修訂刊憲，由明日起違反強檢公告的人士，最高可被判罰25,000元和監禁半年。不遵從強檢令，最高罰款可提高至第五級，即是罰款50,000元和監禁半年，以加強阻嚇力。另外，法例亦都要求兒童以及精神上冇行為能力人士的照顧者，要盡最大努力確保被照顧者遵從強制檢測的要求。政府亦都修訂法例，將不遵從檢疫令或隔離令定為罪行，任何人不遵從檢疫令或隔離令，最高可被罰款10,000元和監禁6個月。有烏克蘭官員說，南部城市馬里烏波爾的紅十字會設施受到俄羅斯軍隊攻擊。受到基輔的官員指，俄軍戰機和大炮向紅十字會的建築物開火，指建築物有紅十字會的標記，表明入面有傷者、平民或人道主義物資。俄烏新一輪和談結束，俄羅斯聲稱將會大幅減少在烏克蘭首都基輔和北部城市切爾尼戈夫的軍事行動。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5,270點，跌2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624點，跌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7，日元122.06，瑞士法郎0.926，加元1.245，人民幣6.352，英磅對美元1.316，歐元對美元1.115，澳元對美元0.752，新西蘭元對美元0.69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26.3美元，賣出1,928.53美元。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相当温暖，气温介乎21至27度。听晚沿岸有薄雾，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风势颇大，显著转凉。星期六至星期日朝早有雨，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4度左右。星期日日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干燥。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推出了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倘若最终的申请人数是超乎了政府的预期的话，会怎样做呢？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何佩力。 我们这个临时失业支援呢，就在这个第六轮的、就是、防疫抗疫基金下面做的，中央呢都拎了一个应急费用的，那里都有几十亿，如果到时真的不够的话，那都可以在那个应急费用那里就支付。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9:30的新闻过后啦，咁啊，头先咧 点样要 你收势啊嘛？ 啊系，阿、okay, 啊、老口呢边 O K 我啦 吓，咁我系咪都要 O K 啊？啱啱 O K， 大家都 O K。 我望咗第二边啊。 系啦，喂，几多度啊？你嗰边而家？ 啊！而家問我啊，係你等我你開始嘅時候又問我， 又你 而家我望住睇睇，唔知有冇喐啊嘛。 我想問咧，阿老可咧，其實我尋日咧，我突然間醒起咧，我有一個問題問漏咗你啊。你尋日都有講到天氣啊嗰啲嘢噶嘛？咁我想問咧，你喺加州有冇見過加州落雪啊？ 加州 係咪唔會落？ 個山上邊，如果比較凍嘅時候咧，係啦，嗰啲山頂上面係會整一陣嘅， 係哦，有一陣仔嘅。平時嘅生活係唔會落雪嘅咯，一般正常情況 唔會。我今朝應該係琴日咧，先啱啱同家人喺路面上面揸車嘅時候咧、就因為由於温度太熱啦，嗰啲係唔係？因為咁講嗱，喺出邊咧，如果有少少風咧，好啲嘅。咁但係如果你喺車廂入邊咧，你係開譬如。22度咁樣計先啦，咁因為由於啲陽光太猛烈嘅關係，射到個車廂係好熱㗎嘛。咁我先同家人講，啊，其實我真係好鍾意太陽喎，但係加州嘅太陽實在太猛烈啦。 哦，係呀、 即係嗰種熱係我直情要呢。 你係咪住過加州㗎？你突然之 間唔係，我唔覺得好猛，咪有都有嘅，即係阿老可講嗰個猛烈又去到佢直情覺得驚嘅地步㗎喎。 因為嗰個温度真係差幾度啦，咁跟住咧，我喺香港，你知我追太陽啊嘛，有太陽，哇太陽啊咁樣噶嘛，咁但係我喺加州即係而家都住咗一段時間啦，我譬如個太陽喺架車即係咁樣曬埋嚟咯，我係要拉起個車上邊嗰、那個 嗰塊嘢擋住， 嗰塊冚 遮一遮係啦， 跟住個人向咗少少後啊，咁我呢一個都係一個表態嚟噶，我覺得 即係咩啊？ 我覺得過分熱。 吓、啊，喂， 太多太阳。 咁但系，因为你寻日话咩？唔知十七度，最高十七度，跟住最低九度啊嘛，类似系咁样啦。 系。 咁十七度都系好热啊，即系话。 唔系，总之嗰个阳光，即系其实你一落翻车，因为其实啲太阳光咧，其实喺块玻璃嗰度再系加热咗噶嘛，车厢入边。咁只要你一出翻个车度有啲凉风咧，就唔同啦。譬如而家温度系十一度咁计啊。咁十一度听落去唔会好热噶嘛。系咪咁？尤其朝头早添，咁但系一高两度个太阳一出咗嚟咧，加州嘅阳光系，唉，总之好劲啊！ 啊，我第一次听人讲， 所以啲好新奇嗰啲橙就好食啦，系咪？系咪关事噶？ 哦，因为有即系咪 啲阳光劲，所以啲橙就 不过好少听人好似老可讲咧，即系去到一种咧吓，唔系嘛咁热。 你好似去咗非洲咁啊！ 我真系第一次听，通常咧 嗱 系 系啊。你讲， 因为香港过去嘅即系居民啦，或者移民咧、通常都话哇好正啊，呢度日日都阳光普照，好开心噶，蓝天白云，即系通常都系咁噶嘛。你知香港咧，一去到夏天咧，譬如啲雨季又湿又热啊，跟住咧可能有阵时啊殴打风咧，其实系难搞嘅。咁但系咧、三藩市比较少呢种状况，反而佢大部分都系晒住干爽咁样样噶嘛，所以我好少听到人啊，又可以呢种反应咯。 唔係因為我 係時候翻嚟啦，我諗你 係啊，咩嫌棄啊？ 唔係同埋因為我呢一邊咧， 唔好鬧樹葉啦，今晚唉，又俾我哋揾位入啊，真係 喂揾樹葉鬧都幾辛苦下㗎。有冇今日有冇？哎呀，即係個節奏係幾唔同嘅咁樣。咁啊，所以係即係譬如我有朋友啱啱去溫哥華過嚟啦，咁佢喺 social media 即係都 po 咗好多自己喺個後花園。影嗰啲相，佢話：哇，呢邊正，因為嗱，温哥華嗰邊咧係要去到暑假嗰段時間， 係 先比較多陽光噶嘛。咁佢喺屋企温哥華嗰邊咧，佢都會多數 po 出嚟嗰啲，哎呀，又落雪啦，哇，陰陰天啊，係涼涼地啊，咁樣噶嘛。佢一過到嚟啦，嗱，佢一見到太陽呢幾日咧，喂，係咁樣，哇，正啊，陽光啊，咁跟住就衝落海灘啊，咁樣。咁但我又開始，哇！咦，曬得多唔對路喎、 啊，會驚曬黑啊！ 係，我冇錯。 弊啦，我覺得老可開始咧有少少咧，即係揾個理由思鄉啊！即係咧嗱，我頭先老可講嘅嘢咧，我係從來冇聽人講過嘅。 係， 即係可能係呢啲咧鬧樹葉鬧得多嘅一種後遺症啊，開始悶啊佢。 唔係嗱，你就先，我哋又唔好幫佢諗太多。 佢淨係話啲陽光好猛烈啫，佢有冇思鄉呢樣嘢？我暫時 我思怡佢開始醖釀緊呢種啦。 我未聞到。 係啊，唉， 究竟你想點？不如你而家講啦。 可能我後邊呢個係一個報警嚟嘅啫，其實我喺香港。 香港。 跟住喺其實喺落華村行翻落嚟咁樣樣。 我應該又講，因為咧而家咧即係用好多嗰啲唔同嘅通訊軟件嗰啲，尤其是 虛擬背景啊。 係啦，即係譬如咧，我哋晏晝做一二三嘅時候咧，咁因為呢個叫做人數限制嘅關係咧，咁你未開放翻，咁我哋要嘉賓訪問就唯有焗住就係用嗰啲 Zoom 啊之類咁樣啦。喂，而家所有嘉賓咧，佢哋都好勁，同埋 係啊， 同埋佢哋係好對自己個背景好有要求啊。 係啊，即係打曬燈咁滯啊。 而家當嗰個網絡係越嚟越發達，個科技越嚟越先進嘅時候咧，係每一個人對自己嘅無論係身處嘅地方，又或者對自己個樣貌外形各樣嘢嘅要求咧。都是與日俱增，我覺得。 係啦，如果你話嘉琪講起而家即係呢個世代，佢哋會出嚟揾食啦，或者娛樂圈啊，或者拍電影嗰啲咧，係要多咗 social media 嘅曝光咧，咁亦都帶出一樣嘢嘅。 係 嗱，近期咧，其實咧，阿隊長咧就做咗好多喺social media 嘅直播啊嘛。 啊哦，係焗住做啊，係咪？ 嚇咁啊！ 工作需要 有好多代， 工作需要係 小朋友啦。咁跟住有一班演員啦，有一班資深啲嘅演員啦，咁咧大家咧喺度用嗰幾格啊， 四格 做直播嘅時候啊，即係大家玩緊一啲我哋覺得啊，譬如慣慣地，即係譬如某個軟件我哋做直播加咗一啲 effect， 即係嗰啲咧變樣啊，突然間個角啊嗰啲咧，咁、可能啲後生玩到已經唔新鮮啦，係咪先？ 我哋覺得好玩， 我哋好開心嘅玩得，哎呀好得意咁樣 嘅嘛，冇錯啦， 係即係 feel 到後邊個鏡頭又可以要山得山，要水得水咁樣 啊嘛，得意好得意啊咁嗰啲嘛，我 得意噶嘛。咁但係譬如你見到譬如阿前輩阿校長，阿校長嗰陣時點啊？你哋點啊？即係由個直播開始玩嘅時候到完啦，校長就話：啊，其實你呢個耳忽點撳？咁咧，突然間喺個直播裏面雖然係四格，但係四種朋友去感受嗰個社交媒體嗰、那個玩咧，或者嗰個效果咧，係好新鮮嘅喎。 嗱，我想講咩咧？你開呢個題係啱啦。即係以前咧，我哋啊， 啱咧， 我哋 係做兄弟嘅，有 但係佢不停， 我哋俾聽眾話噶啦。 但係佢不停咁樣強調你劉樹葉又思鄉又呢又路，你都咁幫佢，你覺得你應該？你覺得呢係愛定係責任啊？ 係乜都啦。 我想講咧，嗱，以前譬如當我哋廿零歲嗰陣咧，咁我哋以為自己咧係叫做走在，唔好講潮流。喺科技嘅尖端嘅，即係咩意思呢？譬如我哋好早期已經有 iPod， 我記得嗰陣時有 iPod 嘅，你記唔記得？即係入啲歌落去咧，唔知話有五十首歌。 係啊，嗰頸嘢嘛。 係啦，咁啊要聽 MP3 已經好前嘅。好啦，跟住 iPhone 啊，智能手機，我哋都行得好前嘅。咁啊，哇！而家有 App 啊，嗰樣嘢嘅。但係咧，我近呢十零年，隨住開始啊，岑嘉琪嗰一代嘅年輕人開始多，譬如阿波城啊、一哥呢啲人出現之後咧。我開始發現咧，我係嚴重地跟唔上嘅。譬如就講嗰啲即係開 live 嗰啲媒，即係嗰啲軟件為例啊。其實咧，我唔係好，我玩得唔叻嘅。同埋咧，佢哋咪而家成日玩嗰啲 story 啊，又話要出 po 咧。咁嗰啲 story 入面其實有好多 function 噶嘛，張相又唔知變咗咩色啊， 好多 pattern 嘅。 跟住又唔知 key 啲咩畫落去啊，砌到好靚啊。其實佢哋咧係玩到出神入化嘅。但係咧，我係無論如何咧，都係。跟唔到，同埋咧冇出得佢哋咁叻嘅，咁我就開始覺得，唉弊啦，即係我亦真係已經我自己先啦，我唔敢講你哋啦，我已經係去咗一種老餅嘅，同埋我係無論如何都係有心無力，點都跟唔到。 你根本上你就夠膽講埋我哋落去，你又唔明？唔係，我覺得咁嘅，因為咧。喺呢件事上面咧，我都唔叻嘅。不過咧，我就覺得一樣嘢就係、 是、梁麗勤曾經打破咗一個唔知唔用智能手機嘅記錄㗎嘛。 係啊，好勁啊！係啊，喂，但係咧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咧必須要講翻嘅就係、是，其實唔係而家嘅年輕人咧比。啲老餅優勝，而係佢肯抌時間落去鑽研啊！ 哦，咁啊， 我覺得所有嘢咧，其實都係灌溉出嚟嘅。即係譬如話，你見到而家嘅年輕人啊 A 咁樣啦 ，A 咧話佢嗰啲咩 story 嗰啲咧，佢張相砌出嚟好靚，三兩下散手佢就已經砌到啦。咁但係其實佢。嗰三兩下散手，其實佢之前用咗好多時間嚟灌溉，你唔知嘅喎。咁佢要慢慢摸熟咗之後，佢每一日都出，咁佢就係變成手把眼見功夫啦。但係我哋呢啲老餅係咩咧？因為我哋已經 run 咗我哋固有嘅嗰種模式啊，所以你叫我哋。 抽離嗰種我哋擅長嘅模式，然之後將啲時間 spend 喺一啲研究呢啲嘢上面咧，我哋好快兩嘢，我哋就誒、哎、都係唔好啦，你幫我搞啦，即係有人幫你搞。就搞咗，咁其實咧，我哋唔可以 limit 咗我哋嗰個可能性喎。其實我哋都得㗎，劉偉恆，你不如試一下。 唔係，同埋有一個擔心係啲咩咧？究竟我哋追唔追落去 啊？係啦，冇錯，冇錯，呢個都好重要。 嗱，呢個正如咧就係嗱，即係可以講。 我哋不如及早回頭是岸咯，我哋心裏面。 唔係啊，我哋一早係話算罷啦咁樣㗎嘛。 所以我哋咪 keep 住咁諗，所以啲嘢我哋咪做唔到就係咁解咯。 係，我記得即係嗱，你知啦，即係每一個地方當佢。譬如稍微遲去起步嘅時候，佢即就可能會行得前過我哋。即譬如舉個例，鄰近地區佢哋用一啲洗錢嘅模式同我哋好唔同嘅。譬如我哋而家仲係好樂於俾 cash 嘅。 係。 咁譬如鄰近地區話：，喂，仲咧唔係嘛？仲用真錢？ 電話嚟嘟啦！ 全部都係咁啊！即買個橙都要嘟噶嘛。咁就因為我覺得我冇需要改變啊，即係唔係因為我唔煙啊，而係覺得唔好搞啦。 同埋咧，有陣時你會諗咧，就係如果即可能終會有一日真係咁樣噶嘛？貨幣已經冇曬啦。咁但係我嗰陣好慶幸，我夠長命，我仲未死喎。咁我仲要生活嘅。就咁點算咧？即喺而家呢個 moment， 我就會成日同自己講：，唉，到時賣到嚟，你自然識用噶啦咁樣。咁所以而家就唔掂咯，即係係咯。 呢件事咧就令我啱啱即係諗起啱啱上浮嗰陣咧，阿老可我翻嚟想問翻你啊。嗱，我記得嗰陣時咧，我哋咧就係生於一個叫做錄影帶與影碟同埋網上媒體嘅一個。洪流當中嘅，即係我哋經歷曬呢啲嘢嘅，即係有錄影帶睇，跟住又租碟，跟住又而家變咗file 啦。咁啊，但係咧，我記得我啱啱上浮嗰陣咧，我係記得咧嗰陣時係兩大系統嘅，譬如一個Blockbuster 嗰啲租帶鋪啊，其實佢有一大 set 嘢咧，就係愛嚟租錄影帶嘅，一大 set 嘢就租 DVD 嘅。咁嗰陣時咧，我就會諗啦，喂。你睇個 DVD 你就明白，你冇理由睇錄影帶噶嘛。咁、我記得我有一次咧，就喺唔知讀書嗰陣，就同啲即係啲大個啲嘅啲教授定唔知咩傾開偈嘅。哇！點解你唔換咗部 VCR 佢咧？佢就話我一路都睇慣呢種 analog 嘅機，我又好熱衷於咁睇，我做乜要轉變我嘅生活模式咧？嗱、你知喺嗰邊咧，佢哋會咁嘅。嗱，香港咧就好容易俾人笑噶嘛。誒、有冇搞錯啊？你咁歐㗎，即係諸如此類。嗱、阿老可，你見唔見到而家咧？其實佢哋嗰個光譜係好闊噶嘛。即係由最 layback 嘅嘢，譬如我諗你喺街都會見過好多70年代嘅車，仲有人揸緊嘅咩大水牛啊！ 係，因為佢因為容許地，因為呢邊咧我都哇正喎、啊，即係架架都係我嘅愛區啊！即係以前咧， 嗰啲卡地亞嗰啲啊嘛，係嘛？ 係啊，香港都有嘅，不過係比較可能係啲大型活動啦，又或者佢哋嗰啲展覽嘅時候先會見到嗰啲即係六七十年代嗰啲開篷車、嗰啲靚嘅古董車出現噶嘛。但係呢邊咧，真係我。突然间行出门口，哇！咦，对面有两部、啊，咁摆咗度。咁基于因为佢哋个法例上面同香港 系 好唔同啦，咁佢哋个要求就比较即系可以容许佢哋可以拥有啲车，同埋喺即系嗰个维修嘅车嘅一啲嘅价钱嗰方面又唔系太贵嘅，即系普及啦叫做。咁所以就见到好多朋友系一齐地可以拥有好多唔同嘅嘢，而我觉得香港系冇而好珍贵嘅咁样咯。咁而阿柳姐头先讲咧，即系录影带，我隔篱邻舍都有一个咧，佢将个车房咧，仲系 keep 住佢所有嘅叫做六七十年代嘅布置啊。 布置， 布置定布置啊？ 布置啊，布置啊， 成个 setting 布置上面系啊，成个 setting 啊。嗱，例如佢出现有啲咩咧？我哋以前细个喺机房入边打嗰啲机，佢成部机摆咗喺度， 正啊！呢啲我梦想嚟嘅系 啊，跟住咧，佢就有一部好似七零年代头嘅一部开篷，后边咧有对翼噶，即系回到未来咧， 哦， 嗰啲车啊， 打直嗰辆，即系左右边个尾灯对上嗰个， 系咪野马即系 Mustang 嚟噶？ 即系好似 Batman 嗰架车咁样 嘅，系啦 系 啦 系 啦，好系咪野马？我真系唔记得咗，系咪？咁佢有架古董車又擺咗喺度啦，咁佢咧部電視係新嘅，但係咧佢係擺咗一部錄影機喺度。 唔係啊，我屋企都有部錄影機嘅，不過拆咗出嚟冇駁翻咋，我一路都唔捨得抌噶。 係咁啊，咁啊，成個 setting 哇正啦！即係今時今日我仲未爭取到個車房係我嘅，因為我 咦你有啲意見喎、啊。 又 多一筆咯，計嫌啲太陽曬之後有個嫌個車房唔係你， 睇嚟真係好曬翻嚟香港喎， 出事 啦，洗光穿喎。 落华村嗰个声音同埋气氛系好好 嘅。落华村唔好意思啊， 因为其实男人咧 系 喺车房里边咧。嗰、那個佔有啊，同埋喺車房裏面即係 set 一個自己男人嘅世界，好差好遠噶嘛。 Man cave 嗰啲叫做係 係啊，冇錯啦。因為由車房入翻個大廳嗰度咧，兩個人嚟噶嘛。 係，同埋嗰邊啲人咧，就老老實實啦。佢哋即係佢哋去堅持一個唔轉，就真係唔轉。佢哋又唔會俾人笑，而世界上又有啲嘢好迎合到佢哋。譬如我諗喺嗰邊都仍然可以係所謂啊，揸住非智能電話係仍然係完全冇問題噶嘛。即係嗰邊係、你冇咪冇咯，即係你唔會有一個壓力話，你而家咧唔用 Zoom 咧，你又翻唔到學啦咁樣，即係冇呢一樣嘢㗎。 其實我都可以㗎，我想講。 係啊，我就係其實想掉落去呢個位嘅。 係啊，我都可以。梁 麗琴真係 你而家做緊添。 唔係啊，唔 係。你最近㗎啦。 係啊，我都係一個嗱，我唔知道我自己係咪唔願意進步嘅人咯，但係咧同一時間地咧，我真係一個懷。我念舊嘅人，因為我覺得你有啲舊嘅嘢，無論係行為模式啦、生活習慣啦，其實好浪漫嘅。即係當嗰啲嘢越先進越簡化嘅時候咧，佢嗰、那個嗰種文化同埋留得低嘅嗰個味道咧，係好薄弱嘅。我唔想，即係譬如我拎啲錢出嚟擦擦擦咁樣數咧，你會覺得好 即係拆利是， 係 一定係唔同收電子利是噶嘛？ 係啦， 係啦，即係嗰個感覺，我唔知點解，我覺得好得意，我唔識點樣用文字説話去形容。 誒，唔係，其實我近日喺行山嘅時候都遇到一個情況係咁樣嘅。就係咧，我遇到一家四口啦，阿爸阿媽跟住兩個小朋友啦咁佢哋咧係我喺個行山嘅過程裏面撞到佢兩次嘅。 係 佢哋做乜嘢咧？去到 做啲咩啊？ 又係你， 又係你，係 咪 見一 界咧？ 又係你咁樣。 明明見到行咗落山，轉個頭佢喺山頂又出現喎。 係喎，我喺山頂同山腳撞到佢。不過大家喺個圈都唔同。佢哋咩咧？一家四口咧係。攞住一張地圖啊！ 哎呀，好正啊！ 即係而家我哋行山咧，係著嗰個即係揀唔同嘅 app 啦。咁而家已經係 3D 啊嗰啲啦，我揀咗個 3D 啦。咁佢哋咧家時候咧喺嗰啲 corner 嗰個位度咧，就揭開咗地圖喺度指啊。 嗯嗯。 即係啲路而家我哋 有冇指南針擺個地圖上面咁去轉？ 跟住阿指峰亦都係話收到收唔到，收到收唔到， 收唔到。 跟住佢話唔好意思，因為收唔到電話啫咁樣。 收唔到。我即刻諗係啊，係咪因為收唔到咧？又唔係喎，即係嗰個山嗰段嘅山徑咧，又個 level 係收得幾清楚，即係收到嘅。係啊， 咁你問佢點解啊？ 咩啊！我冇啊！ 你上去見 我啫。我 hello， 你真係做嘢睇嚟。家徒四壁，一口嘆息，充滿壓抑，美麗遐想，沒人和應，又再想起了只等你一個旅程，不需要慌。流浪，穿上武装，那道阳光越来越烫，像要烧滚已浇湿了的裤，自然起在城邦，还没真正空盖掩，埋下天际伏线，随时一会发现世界很大。自顾身份起旅酝酿，不需要帮，天定会光，没白走一趟，在每一次挫败之中找到新的方向，带着你倔强，路再崎岖也懂怎去走，咬上牙关再直上、啊 最好昂然阔步踏荒土，一切苦涩将你蜕变更好，不需懊恼，定能打开劫手，从前信你过亦跌宕过，这些经过都会是你命里瑰宝。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定你可以有更好的。 好，陈雷嘅《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之后老哥，你举啲咩俾我哋睇啊？ 唔系，因为首歌里边世界很大啊嘛，咁我就即刻即系睇个温度嘅同时，再即系扫落少少啦。 系 之前嘅24小时啊，降雨啊，降水嘅度数咧系零啊。 即系咩意思啊？ 哦，完全冇落过雨， 完全冇落过雨，一啲水分都冇啊！系啊， 喂， 我知道，因为香港就有啲泪场啊嘛， 间歇 即系湿啊， 系啊， 间歇有泪场啊嘛， 系啊， 抹 得我啊，你真系， 但系过几日又话干燥啊！喂，我快讲咗一件事啊，咁啊，江湖传闻咧，我哋啊香港人啊嘅偶像啊，就系阿发哥咧，佢系从来都唔用 GPS 嘅。佢咧，即系我身边有啲朋友话咧，当你咧要攞住个电话睇地图啊，或者咧揾路啊，今日要去边度咧？佢话：诶，用得多呢啲啊，个路会坏噶。佢系咧人，即系嗰啲叫人肉地图王嚟嘅，佢可以记晒所有啲路。 其实即系等于啲司机大佬啫嘛。以前冇 GPS 嘅时候，个个去边度第一时间即刻已经有条路线喺个脑筋。 系啊， 但系而家就系惯咗 GPS， 大家咧就会唔去，即系你唔用嗰啲 RAM 嚟记嘢咯。 系， 就旨意咗咯。 系咁啊， 同埋个分段问题啦。我同阿队长行山，我哋赶时间噶嘛。 系， 即系我哋一行迟少少，我哋惊。但系发哥唔同啊。发哥就话：我哋行到去边，随风而行。 佢真系咁讲过， 系咪噶？你冇屈发哥喎、 啊。我谂阿发哥系咁啫。 你而家咁样屈发哥，我哋连唯一可以邀请到发哥上嚟嘅机会都冇。 系，喂，咁啊，你星期一啊，交俾你啦，老何。 系啊。 啊，星期三就同你倾啦 吓。好啦， 好啦，好啦，拜拜。